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四周年真情大回馈，周年庆活动再续四天，优惠再次升级，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，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，购买同款商品接二件88折优惠，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呢是吴越。吴越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。 那应该说呢，中国人发明了茶叶，所以咱们中国人对于茶叶呢是非常讲究，而且是非常明白的哈。在茶叶当中呢有很多品种，那么说到龙井茶，应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 没错。那在今天呢，为大家分享推荐的是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，也是绿茶茶的代表性，来自于聚方永的特级的龙井茶。而且今天带给大家龙井茶的话呢，它是来自于清明节前采摘的明前茶叶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，如果喝龙井的话呢，一定会选择明前的，不仅口味好，香气好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能够真正体会到龙井茶叶当中的文化含量。 确实世人呢都说龙井好，那么龙井为什么好呢？实际上是得益于呢它的生长环境啊，四季分明的气候啊，峰峦起伏啊，而且是林木葱郁，又有溪流涓涓啊。但是它的名气太大了，所以你常常呢会要花大的价钱。 当然 啊，有的人看到这么贵呢就望而却步了。另外你也刚才提到了啊，清明前的茶叶， 对， 也就是明前茶就更为的宝贵，因为它是非常的稀少的。 没错， 物以稀为贵吧。 当然是这样了啊。先说一点吧，很多朋友会问说，哎，那既然是清明节之前的明前茶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分享呢？我想先告诉大家，明前茶的话呢，它一定是在3月末4月初的这个时间段 采摘的， 才会进行采摘的。如果很可能很多一些其他厂家过早的上市的话呢，很可能是去年那前年剩下来的旧茶，但是我们一定保证是2018年的当年当季的新茶。所以说在茶叶采摘完之后呢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步骤，同时您记住了，您要喝龙井茶的话呢，一定要放置7天到近半个月时间去火味儿，而且的话呢能够令干茶叶当中的水分，使它的香气啊口感呢更好一些。那么当然为什么喝茶喝龙井茶一定要喝明前茶呢？有一句话讲叫这个明前茶贵如金，与前是上品，明前是真品。因为采摘的时间的不同的话呢，茶叶的味道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。那咱们古老的种植一些方式都知道，种地也好啊，种茶叶也好啊，一定要符合当年当季的一个时节的。 是的，那平常咱们有这样的说法，说茶为国饮，杭为茶都，只有产自于浙江杭州的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龙井茶了。 当然是。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龙井特级的茶叶就是来自于杭州。 没错，产地呢一定为大家保证是来自于杭州的特级的龙井茶，而且级别你也听到了，是特级，目前没有比它再高的级别，没有比它再好的品质。 是的，好，那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。 好， 为大家推荐的是龙井特级100克一盒，咱们是两大盒， 两大盒， 而且每盒里边呢又有4个小盒。 没错， 哎呀，包装特别的精美，也特别的讲究，特别的高档啊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就是龙井特级20克一盒的伴手礼盒，而且这个伴手礼盒是一大盒，里边呢 呢有两个铁盒 啊， 两个铁盒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有呢，就是双层的玻璃杯。 没错， 这个玻璃杯也是非常精美的， 又能够进行保温，同时又能够进行隔热的。还有就是在组合当中，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礼袋，也是一并送给大家的。 是的， 所以这个组合的话呢，您自己去饮用，包括你说我有一些老师啊、恩师啊、朋友啊，想做馈赠的，也特别的适合的。 哎呀，这要是馈赠的话，太拿得出手了， 特别有面子啊， 特别有面子，看起来是非常的精美。因为我们的这个编辑呢，给我拿到以后，我得先看一下， 哎、 我得先尝一下，我说、这是跟以往相比来讲，相当高档的一罐茶叶了。而且这个组合在市面上话，大概是多少钱？ 在市面上的话呢，如果您去到当地的话，能够买到是2580元。 哦，那是相当贵了。 对，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呢，您不用担心啊。今天我们是打了这个五折，还要拐弯是吧？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080元。 没错， 1080元，您喝到的是来自于杭州的特级的龙井茶，而且是明前茶，就是清明前摘的茶叶。 没错。 好了，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-015-5151，即将成为北网购物的新会员，再送您30分的积分。那么这些积分呢，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。那么面对于这么好的茶叶，很多人呢都想多组订购了哈，因为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，刚才说了，这个组合的茶叶，如果您送人的话，太有面子了。 没错啊， 所以呢，您可以多组订购。 当然是， 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的。 对啊， 那么说到明前茶呀，就是清明前摘的这个茶叶呢，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，因为它经历了一个冬季的冬歇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春天的春生，口感呢，营养啊都是非常上乘的。 没错， 那么龙井呢有雨前是上品，明前是真品这样的说法，所以明前的龙井啊是高于雨前的龙井。 当然是了，因为清明节之前的这个可以采摘这个茶叶的话呢，芽叶是比较细嫩的，香气是比较浓厚的，同时的话呢物质含量是比较多的。也关键是啊，有一点要说一下，因为它是在这个春分之际去开始发芽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气温是比较低的，能够产量的发芽率也是比较少的，生长也是比较缓慢的，所以意味着的话呢，产量是很好的，物以稀为贵。如果你会说，我如果再等一等，抱歉，你想再喝这个明前茶，你很难再喝到了。如果再等一等，你说我再想喝这么好品质的，也只能等到明年才会再有。 没错，没错。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明前茶呢，确实它的茶性的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嫩芽呢是初棒的， 刚刚开展， 对，如同莲心， 哎， 所以叫做莲心茶，是龙井茶当中的真品。而且刚才我闻这个干茶的时候啊，确实它有一种清新的豆香味儿，有些青又有些绿，而且泡在水里边啊，真是一叶一芽整齐漂亮。而且这个水的味道呢也非常的清淡，有一种很柔和的味道。 对， 越好的龙井茶的味道呢，应该说是越清淡，它以色绿啊、香郁啊、味甘呀、形美啊这四绝可以说是闻名于世啊。 没错，其实对于很多懂茶的爱喝茶的人来说的话呢，对于龙井是比较熟悉的。 是的， 但是唯独明前的这个龙井茶的话呢，它的色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像刚才周老师所说的，闻上去淡淡的豆香味，兰花香的这个味道是比较浓厚的。当您把它泡完之后，开盖的一瞬间，一股香味喷涌到您的鼻头之后，瞬间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。 对， 而且喝完之后的话呢，你稍微感受一下回甘味、清香味，整个口腔全都是带有一种香味在口中的。 它特别的清爽、 哎、 而且呢刚才你有一种爽口回甘的感觉、 哎、没错、 这就是龙井茶它的特点。 对对， 而且是明前，也就是清明 啊， 之前摘的这个龙井茶呢、确实这种香气就更加的浓郁了。 对对对、 好，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杭州的正宗的龙井茶，而且是特级的。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龙井特级100克一盒，咱们是两大盒。对，而且每盒里边呢有4盒啊，都是 分独立的包装， 独立包装的，这加起来就是8盒。 对， 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龙井特级20克的伴手礼盒。你别看这个伴手礼盒呀、也是非常精美，这个每个伴盒里边呢还有就是2盒的铁盒， 没错 啊，2铁盒，这加起来的话呢，一共有10盒了。 对， 食盒了哈。 对， 那再加上我们双层的玻璃杯，这个玻璃杯呢也是这个保温的， 保温的， 而且是隔热的， 隔热的， 非常高档， 没错， 非常讲究，可以说是美茶美器啊。那市场上呢，这个组合要2580，真是有零有整啊。 对，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080， 五折都不要， 1080五折都不要。所以呢，真的这个机会特别难得，如果大家想订购龙井茶，而且是来自于杭州的正宗的龙井茶的话，赶快下手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之后呢就是雨后茶了，初夏茶和春尾茶， 没错， 真的是特别难得， 特别， 如果大家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了啊。 对，因为确实说句实话，明前茶的话呢，自古以来是很多一些文人墨客呀，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皇帝都是比较喜欢喝的。当时为什么杭州的龙井茶会如此的出名，因为当时乾隆六下江南之后，途经了杭州，看到很多的采茶女啊在采茶，当时正好是清明节前，他也想参与一下啊，当时采完茶之后呢，把这个茶叶刚好揣兜里边，上面就来报说，哎呦，这个慈禧太后在这个宫中啊感觉身体不适，要让这个乾隆皇帝是速速回宫。回宫之后，哎，乾隆皇帝走到了慈禧太后的身旁，太后忽闻一阵这个清香味儿，就很好奇说，你这个身上是揣了什么东西呀？我闻着之后感觉说特别的清爽。当时呢，乾隆皇帝就把这个茶叶拿了出来，给慈禧太后呢冲了一杯茶水，喝完之后顿时感觉是神清气爽。从此之后的话呢，杭州龙井茶就被称为了是贡品，每年在特定的时节，尤其是在清明节前，一定是要进贡给我们的皇帝的这样的一个皇室当中的啊。 其实呢，很多人像北京人特别爱喝茶 啊， 但是您未必喝过所谓正宗的龙井茶。 一定是， 对，而且呢，这个茶叶呢，应该说它是有不同季节的。 当然， 像今天这个是明前茶， 前茶 就是清明之前摘的茶叶。 对， 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它这个茶叶真的是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呢我们这个产地啊，它是气温低，无虫害，而且是没有污染的， 没错， 所以呢它的这个价值也是非常高的。应该说茶叶不同的采摘时节，就造成了它不同的口感， 对， 甚至是不同的价位啊。 当然是， 你像今天这个呢，在市面上真的是非常贵的， 2000多块钱， 两千多块钱。 我说实话啊，这个特级的明前龙井的话，这个价格都已经是非常优惠了啊。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，茶叶它是分等级的， 对， 我们是特级。目前在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呢，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一个级别。普通在市面上，您花1000多块钱，你可以买3级的、2级的或者是1级的。但是那些茶叶的话呢，我个人建议大家，我们喝明前龙井，我一步到位，我喝一个好的，喝一个品质高的。有些茶叶您喝完之后觉得说香味没那么浓啊，口感没有那么的清爽啊，回甘味没有那么的香甜呐、您不如直接一步到位，喝个好的，喝个正宗的特级的明前的龙井。 是的，像今天这个组合啊，一看外包装真的是非常的讲究，包装非常的精美， 没错， 无论您自己用还是送人的话呢，都是不错的选择，而且非常的有面子哈。咱们再来说一下，你像他今天的这个主品呢，是来自于杭州的正宗的龙井特级，100克一盒，咱们是2大盒， 两大盒， 而且每盒里边呢是单独包装的， 没错， 每盒里边是4小盒，是吧？ 对的， 一共呢就是8小盒，他为什么这样包装的？真的就是非常讲究的。 对啊，因为这样包装的话呢，第一能够保证你打开每一次袋子一瞬间的话呢，都能够闻到新鲜的明前龙井的香味儿，而且同时的话呢，也是比较卫生一些。 对， 你再加上如果您想跟一些朋友来分享的话呢，您拿单独的一个小铁盒去送人的话呢，也是比较合适的， 也非常方便、啊。 对对对， 你像有些茶叶虽然是一大盒，但你打开以后呢，就容易氧化， 对， 然后一时喝不完，可能喝半年，然后最后这个茶叶就变味儿了。 没错， 这个是一盒一盒的小包装， 对， 而且这个盒啊也非常的讲究。 对， 比如说我们这个赠品呢是龙井特级的茶叶20克的伴手礼盒， 没错， 也是呢非常精装的一个礼盒，里边啊又有2个小铁盒， 没错， 哎呦我的天哪，是核桃盒哈、啊，太讲究了。 对， 另外还要赠给大家的喝茶的杯子是双层的玻璃杯， 对， 这个玻璃杯呢也是保温、 隔热 啊，非常的高档。 对、 那么这个整个的组合呢，在市面上刚才你说是 2580元钱， 但今天呢我们是五折还拐弯啊， 对，